艾顺这一版的野百合有春天，在编曲上呢并不很花俏，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怀旧感和新鲜感还是同时扑面而来。继续来分享一下莫文蔚这首歌，叫做盛夏的果实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继续来分享到蔡健雅这首让人心痛的情歌，叫做当你离开的时候。 我只能低着头发呆，让回忆渗透脑袋，渐渐变空白。我把它当作

事，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，可没选择方式，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，梦想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 收拾起一地伤感音乐，何苦再让回忆撩拨我心弦，没有你的夜我已习惯一个人睡，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，别让伤害在彼此间徘徊，有曲线的情悲伤过的心再也回不去爱的从前，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，现在就了断这纠缠的缘，原谅我自己也会原谅你，我开始了解别去奢求爱的永远，收拾起一地伤感音乐，何苦再让回忆撩拨我心弦，没有你的夜我已习惯一个人

是否因为你的容颜可以让我纯白？爱上你不知道是否因为你可以放在口袋？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怕你的美丽一去就不回来。不能不爱，不能不爱，可能是因为你人见人爱，不得不苍白。为你头发长长短短的期待，为你裙子高高低低的比赛，因为你是我最钟爱的品牌，无所不在。心却无助不在，爱上你不知道是否因为你的容颜可以让我纯白，爱上你不知道是否因为你可以放在口袋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怕你的美丽一去就不回来。不能不爱，不能不爱，因为你人见人爱，不得不崇拜。为你头发长长短短的期待，为你裙子高高低低的比赛，因为你是我最钟爱的品牌，无所不在。最钟爱的品牌，无所不在。为你抹过浓浓淡淡的神态，为你穿过红红绿绿的时代，因为你是一首流行曲，无处不在。 曲目来自彭羚，叫做你是一首流行曲。接下来分享一下曹格。曹格本来呢长得就有点带点这个小痞子的气息，而且这种气息呢还融入到了他所唱的歌曲当中。分享一下 Superman。 不吃力的大眼睛眨不停，灯光说人人摇曳，今天晚上的心情很危险，就让我们跳不停。的味道让我神魂颠倒，你最远的微笑。 你的香水很特别，像甜甜控制了我的呼吸，我的呼吸有点急，喘吁吁，只听见心跳声音。 在你给我拥抱的海边，最后你还是没说一声再见，写在沙滩上的诗和浪花一起消失，没有结局的故事，我们站在爱的分界线，却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一点，沉入彼此的世界，又渐渐走远，越想要放开却越放不开，关于你的一切，你不能爱我，你选择离开我，留下的空白我要怎么填满，你不能爱我，你已经离开我，梦醒时分的我独自等待，有没有机会再说再见，穿你穿过的衬衫，听你喜欢的歌，却都是徒劳的，我们站在爱的分界线，却没有勇气转身，不再留恋，离开彼此的世界，又是什么怀念？

文杰这首《梦之浮桥》呢，主打的是知性和内敛的风格，这不是一首呢能够在街头和 KTV 随意听到和表演的作品，但是我知道呢一定会有人记住和喜欢它。听听看这首《梦之浮桥》。 睡在飘动的月光，梦跳起花子，回忆又再次盛开玫瑰的浮桥上，爱从不同的路过来，命运只有一颗心。六月的托云轻到三月下过的雪，扬起脸只为迎接落空的一个吻。一列龙刀可是带门上顺着肚里来，在我举杯的时候把对面留给你，当遇到美好诗篇要为你读一遍，你只是在燃烧过后把灰烬尘留给我。 这是来自尚雯婕带来的《梦之浮桥》。名声呢，向来是一把双刃剑。当一个人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的时候呢，一夜成名，命运呢也往往会向他展示出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残酷。在当年的比赛当中呢，尚雯婕离异的家庭出身，还有贫困的经济状况呢，就已经被大家知道了。后来呢，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报道。其实我觉得呢，家庭和感情呢，一定是每一个人心里最最柔软的地方。尚雯婕呢，她是一个歌手，那么我们就多关注一下她的音乐作品吧。现在听到小雨的歌曲，这首歌呢叫做《爱上》。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，白色云朵又经过，轻得像谁在呼吸。哦，这样简单，这样自然，我想我能为谁勇敢，只因为你懂。Yeah, 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，很想了解你更多，想让距离更靠近。Oh, 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，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，请你别说 No No No， 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纯净，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，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。我爱上的唯一，我爱上的纯净，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，